先开十善业道经第十五面啊，最后一行，四摄庄严故，常勤摄化一切众生。这一条前面虽然讲过一次，意思还没有能够显示出来，因为四摄法对事处事法都非常重要，我们多用一点时间来研究讨论有好处。四摄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这个关系要能处好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这个关系处不好啊，不但是造成许许多多的困难，还必然呢会引起许多的灾害，天灾人祸，从什么地方生起来的？我们真的明了之后啊，就晓得四摄法了，能够消除一切灾难。所以这一条我们不能不重视。佛在此地教导我们，能将十善业道落实在四摄法里面，就能够消除这个世间许许多多的天灾人祸。四摄头一条是布施，昨天也跟诸位说过。今天我们从佛教教义里面更深入一层呢，去体会它。佛在经典里面叫菩萨，这个布施里面呢，又有四种辨识。佛学的名词叫四悉檀。四是数字。悉檀呢，悉这个字是中国字。檀是檀诺，是布施。四种悉布施。习是普遍的，换一句话说，完全用真诚心，用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去修这四种布施。这个就讲得深入而且透彻。第一条啊，叫世界，世界悉檀，世界两个字怎么讲法呢？世是讲的时间，界是讲的空间，要用我们今天一般人所讲的，就是宇宙啊。佛法里面所说的净虚空变法界，你看看佛教菩萨那个心量多大，你能够把心量 圆满的脱开，真正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。你修这种布施，你得的利益欢喜。佛家常讲常生欢喜心，欢喜心从哪里生出来的？一般我们在经论里面常常看到的法喜充满，这个充满是充满宇宙啊，充满虚空法界啊，尽虚空变法界一片祥和，是这样布施成就的效果啊，我们要学习。这个效果在佛教化众生里面就是普遍戒引众生啊，佛经常讲普度众生啊，你没有这个心量，你怎么能帮助众生？不但度不了众生呢，度自己也度不了啊，你没有这个心量，你每一天时时刻刻你常生烦恼啊，你怎么会常生欢喜啊？那我们要想想怎样将十善业落实在世界现代啊。第二种呢，为人现代这个在布施里面有特定的一个对象了啊，不是为自己，是为别人的啊。人在此地，他隐身的意思是众生啊，十法界里头如果为人只有这一法界，还有九法界就漏掉了啊。所以我们懂得佛的意思啊，真的是举一我们就知道是念念呢，为十法界一切有情众生啊，说有情众生，一定也包含到无情的众生啊。我们的施的心呢，布施的心呢，布施的行为呀。这样才能够达到究竟圆满啊！我们所得到的利益呢，生善啊，念念为人呢，不为自己，生善呐，纯善呐。为自己就生恶了，就不是生善了，为人才生善啊，为众生就生善啊。正如佛在本经前面给我们的开示啊，让我们昼夜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啊。佛这样教导我们，我们要怎样修成啊，四摄法就成就了 第三个叫对治息贪，他这四条啊是越来越精细啊。第一个是讲你的心量啊，念念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，脱开心量啊。第二个是念念呢，为一切众生，不为自己。啊，第三个就教导我们了，我们对于一切众生，全心全力帮助他什么？帮助一切众生。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啊，首先帮助他了，转恶为善了。怎样帮助他呢？自己做出样子给他看。不做出榜样给他看，没有用啊。啊，所以古圣先贤的教训，都是做样子给人看。啊，从前做父母的，懂得，啊，知道这个道理。所以父母在儿女面前言谈举止都不能够违背礼啊，为什么呢？这叫家庭教育啊，做个儿女看呢，儿女从小就看到啊，就听到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父母，是一个真正爱护子女的父母啊，绝对不给儿女有一个不好的印象啊，从前人懂得，现在人不懂了啊，所以现在许许多多啊，我们些同修常常谈到儿女不听话啊，他都没有想一想儿女为什么不听话。决定不能怪儿女啊，他年岁小啊，他不懂事啊，他只知道模仿啊，大人表现怎么样他就学习啊，那么由此可知儿女不听话，学生不听话，责任在哪里？父母自己本身没做好，老师本身没做好啊，回过头来反省，原因就找到了啊。儒家所谓是父不父则子不子啊，你做父母不像做父母的样子，你的儿女当然也就不像做儿女的样子。三字经上前面四句话重要啊，那是古圣先贤教育的总纲领总原则啊，人之初性本善啊，这就说 我们讲最浅的，不要讲太深。啊，讲最浅近的，小孩生下来都是善良的，啊，都是好的。啊，怎么会变呢？底下的两句：性相近，习相远。习是他所学的，婴儿睁开眼睛他就会看了，他那个印象深刻啊！你给他看些什么？最初第一个印象几乎就跟本性一样，现在有几个人懂得这个道理？所以一个人的成就，他的根是家庭教育。老师的教育是帮助他完成，根在家庭教育啊。所以父母尊敬师长，做出尊敬师长的样子，让子女看。儿女看到父母对老师这么尊重，他对老师有信心了，接受老师的教导，所以布施里面这两个是骨干。布施断恶修善，布施破迷开悟。实际上这个对治懈怠得的利益是破恶。前面为人是生善，破恶就是不容毫分不善夹杂。使我们的善呢，能达到真纯。四懈贪最后一条是第一义，这个是布施终极的目标。第一义是什么？第一义是入理，其如我们今天讲。真理，真理这个名词很抽象，我们换一句话说，通达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这样布施才真正达到圆满了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讲这些道理，我们不能不认真努力去学习。为什么呢？在世间一切法里头，你学不到的。那么这是这个四摄头一条的布施， 与四习相应，这个才布施波罗蜜才圆满。四摄第二条是爱语，爱语这个名词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，爱语不是好听的言语，不是花言巧语，可能是责备他，可能是呵斥他，骂他，教训他，是真正爱护他的言语。打他骂他是真正爱他，不爱他就不管他了。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爱语看到，哦哟，这个一定是很好听的了，那就弄错了。你成天到晚跟人家接触的花言巧语骗人。真正的爱护，爱鱼的摄受都要以智慧为基础，绝不是感情。智慧为基础，你才能观机。你帮助别人，劝导别人，用什么方法劝导，在什么时候劝导，劝导他到什么这个程度他能接受，你都能明了，你才真正能够帮助他。他要不能接受去反抗，那我们就错误了，我们的做法就错误。佛菩萨度众生不急于一时，非常有耐心，这一生他不能回头，等来一生，来一生不能回头，等后世，这个是我们要学佛菩萨的。如果机缘成熟，一定要抓住，绝不失时。所以我们赞叹呢，佛菩萨说法如海潮音呢。海潮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它涨潮，一定的时候落潮。取这个意思，他把时节因缘掌握得非常好。应当说的时候不说，时候失掉了。不当说的时候说了，起反作用，达不到效果。所以这是用智慧去观机呀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与一切众生交往，摄受一切众生，他的大根大本就是真诚的慈悲。这里面不夹杂丝毫的恶意，真诚纯善的爱心，爱护一切众生，这个心就是佛心，这个心呢就是自己的真心，就是自己的本性。我们今天对于一些人没有这种爱心，是迷失了自信。所以要知道这是性德了。 啊，你能够契入这个境界，你的信德是自然流露，不加丝毫勉强。你说我要学这个东西，学不来的啊，必须契入境界啊，自然就流露了。佛经上常讲发而入世啊。啊，我们用这种心态，用这种行为处事待人接物，啊，哪里不受欢迎呢？啊，圆满真诚地帮助别人，别人怎么会不接受呢？啊，他不欢迎，不能接受，啊，还排斥。这就是迷失自信啊，迷失得太深了，太久了。佛法里面讲业障太重了。业障迷惑可以化解。化解的方法就是教学。我们用教学的方法来化解。你看看诸佛菩萨古圣先贤，他们一生的行仪显示出无尽的慈悲，永恒的爱意，爱护一切众生的无微不至，这是我们应当要体会得的，应当要学习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这一条意思还没讲完。